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

是为了爱，无力恨的过到夕阳，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。结局不用再讲，我翻出了墨镜戴上，不要再背诵 双翅，好吃又美的。

有没有伤悲，无论怎么样一起来面对。 Thank you. 从这失去，时空互相交错的场景，中古世纪的爱情。 我想关在 没出走的古堡， 我想闯进 马车进火的巷道， 我想听见 修道院的祷告，逆流时间的路找不到，找不到。爱情说能穿越几世纪，痛苦过幸福过会从你，我们浮生彼此记忆，才这样就强到无止境。传说爱能飞几千里，降落到今生的拥抱里。如果摆脱不了宿命，就让它写作剧情。焦素的哭泣，连上帝都只能默许。我们像已经动了天地，横扫落世的爱情。 我想看到 木偶有泪在掉， 我想听见 街头一人的山丘， 我想风露 卫兵挡在地角，逆流时间的路走不到。 痛苦过幸福过会从你，我们浮生彼此记忆，才这样就强到无止境。传说爱能飞几千里，降落到今生的拥抱里。如果摆脱不了宿命，就让它写作剧情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您拨的电话未开启，请稍后再拨。 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袖？

是脆弱，不敢说，但我背对星空，不懂摸索，爱情渐渐萎缩，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，哪里有我想要的生活？原来一百种，要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懂，过了一百种生活。 给我一双翅膀，能够接近它。